就透不了气儿，气都喘不过气儿，就感觉 是 啊。 后来那一个月，我就陪着他，早上起来去跟我爬山， 嗯， 然后晚上跟我去游泳， 嗯， 哎，他从这个 慢慢疏解疏解， 哎，慢慢就 relief 掉了，嗯，对， 挺好， 嗯，嗯 福妈这个行为是对的， 嗯， 要人家给压抑了，你是不是得给人家抒发抒发、啊？ 对，没错， 哎，这是对的。 后来我抑郁了， 福妈牺牲了自己， 对， 造福了别人， 对，因为你要经常会听他倾诉， 嗯， 然后你听着听着发现。也挺抑郁的， 哎呀，莫名有点像我们昨天讲的美文故事 哦。 哎呀，驸马想来看一下， 我待会儿就好好听，想要学下去啊。 再来学一个词儿，叫 descent。 嗯， 这个 descent 啊，你看看啊，这怎么分析？哈 ，cent s c e n t。 对，这 s e n t 呢，它可以表示的意思就是走啊、爬呀、啊、离开呀、啊、扩散呐、啊，就这样的意思。 走、爬、离开、扩散。 对， 哟，这意思还挺多呀。 大家想想，香味的香怎么说 ？scent， 这种感觉吧。 哦，散开了。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词很好玩。它的那个词根，你要给它做个拼写发音的话，就是 scent， 就是散开。 散。 对吧？所以它就是什么？当然，我们这里写的是爬啊，实际上它还有更多的这个词的这个外延含义，爬呀、发散呀，都是这个词。 那这样吧，咱们说爬开好了。 啊，对，可以，爬开、散开是吧？ 散去。 嗯嗯， 它就是一个走的意思。 对， 其实还是有一个走，有个倾向性。 对，那朋友们，您看看是往哪儿走啊？ 哎呦，往下走了。 对。 那咱们说叫做下降。 是的。 注意这个词啊，通常用于飞机。 嗯。 哎，什么物体在空中下降啊，降落下来呀、啊？ 对，没错， 大气球啊， 这个、 空飞机呀、啊， 嗯， 用的最多的就是 an action of coming or going down， 对， 一个往下的动作。 对，比如说那个飞机它要降落了，它这个动作就用这个单词 descend。 哎 ，the plane began its descent to， 比如说首都机场。 对，嗯， 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 descent。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下降。我们经常坐飞机时能听到这个词。 哎，对 descend 啊， 飞机要下降了。 对，然后同学们会说，老师我也学过一词叫 fall 的话出事儿了，都掉下去了。 哟 ，fall， 您说那是 fall、啊。 对。 哟，那不行，那 fall 是垂直降落了。 对，就 垂直就落地了。 就炸了。 那不行。 碎了 啊！对，它那个是垂直一下，砰一下掉下来。 对，所以比如说您在给这个。朋友报平安什么的，您来一个说这飞机 is falling， 就完了。 哎 ，falling 是绝对不行的啊，falling 就是重力加速度了，就直接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began is descend。 哎 ，descend 是下降的意思，下倾，往下斜，慢慢的往下走。 对，千万别闹笑话啊。 嗯， 就这意思。 当然，它做名词的时候也很可爱，也是斜坡的意思。 对，没错， 要往下斜的一个坡。 嗯 ，there is a gradual descent。to the sea 啊， 往那个海边啊，有个斜坡，一直延伸到这个海边， 一片斜坡，缓缓的延伸到海边，这个动作、是吧？ 对 ，a gradual descent to the sea， 对，没错，它比那个 bank 就是那个河岸要长，它是缓缓， 而且它有方向。 对，没错， 它是往下走的。 嗯， 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哈、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DE 呢，表示向下降低、减少。 嗯 ，decline， decrease。Depress 和 descent， 对，那么大家呢，千万要记住啊 ，de 这个前缀啊，它非常丰富啊。我们讲了取消、去除、否定、反、下降、降低、减少，其实它还有别的一些意思。 对， 嗯， 所以说先讲这些。 对对，就是您最好 常用的。 对，就把一二三呢，这个画一大的那个什么括弧给它勾起来，就基本上他们还是一个价值观的。 我们这课呢，给大家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得知道这词儿怎么拼写， 嗯， 你得把它记住， 嗯嗯， 怎么写怎么读必须记住， 对， 然后记住它的意思是什么， 对， 记住我们说的那几个例句， 嗯， 哎，这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对，所以听众在那个跟我留言的时候说，单词也记住了，你们说的好多段子。记得更清楚， 那也 好， 也好 啊，能辅助记忆真不错。 对对对， 那行，那看来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这些， 嗯 嗯，旁枝末叶的有加强的作用。 嗯、好 了，这就是第一的第二层意思。 对， 加强， 没错， 加强哎，什么是加强？ 加强 ，make it bigger, make it louder, make it stronger。 对，没错，就是 make it harder。 啊，我们可以再用 enhance， 对吧？ 哎、 给它加强一下。 好了，看加强的时候又跟哪些词组组合了呢？ 嗯， 第一个单词叫 declare。 declare 嗯，来拆分出来 clare。 好，我们先来看哈，这个里有个 clare 啊，我们讲义当中写的呢是清晰的意思，实际上 clear 这个词呢，就是 clare 啊，它其实首先表示的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一个 单一，所以单一那就不乱，所以这里表示的就是清楚清晰的意思。 哦，一个单一不乱， 对， 清晰。 嗯，在我们英语当中很多词都表示一，你比如说 UNI 表示一， UNI， 对，还有你比如说 MONO 表示一， MONO。 那像这个单词词根 CLAR 它也可以表示一的意思， 一和清晰， 对，没错。 那么加强清晰， 对， 使什么东西呀，变得越来越清晰。 就我一个人说，你们都不要讲，然后你们听着我说，我会把这事说得特别清楚，然后按着我说去干就行了。 我大声地说清楚事实， 对， 我宣布， 对，没错。 Declare， 对， 使劲儿搞清楚，说清晰， 对，没错。就我一人说，好好听啊， 好好听。那就是to say something officially or publicly。 它一定是一种啊，就是官方的， 或者是在公开场合的说一些事情， 它是某种公布、宣告和宣布。 对，没错。 你比如说德国1914年8月1日向法国宣战，哎呦，你就宣战这事儿，你不能说我向父妈宣战 啊， 这不行 啊， 这不行，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一个人没有任何意义嘛？ 对， 是不是， 他必须是一种国家的呀，这种行为哈。 对，就政府要宣布扫除文盲，对吧？宣布这个地方成为国家公园， 对，没错。 宣布罢工是非法的， 是， 这些都得用 declare 这词儿， 对， 外交用语啊 ，officially or publicly。 哎呀，我们就举一个宣战吧，declare war。谁 declare war on 谁？ Germany declared war on France, 对，就这样，谁向谁宣战，就这个。 对， 一般都是 declare war on something, 在哪方面宣战。 对，好多同学以为是接 to 哈，但你看这里接的是一个 on。 不行，你得 on 那个对象啊。 对， 你在那个对象身上开战啊。 对，当有同学会说，那我用 against 行不行，我觉得大家就别较真，别那有什么什么杠精是吧， 对， 就是人家这么用您就拿来主义，这就最好， 用就行，记下来用就行。 对，没错。 你看我们说要宣布扫盲， declared war on illiteracy。 illiteracy 就是文盲状态。 对，因为这个里面的 liter 表示读书的读，前面的 il 表示否定，咱们以前讲过的，所以就不读书嘛，那就文盲了， 就 declared war on 扫盲运动。 对 行， 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哈，这个 declare war 它一定是战争， 一定是那开火那个，不一定。 对，他就一定想说的是要宣布啊，对什么进行一个清除、清理、解决。 它是一种对峙， 对， 对峙、解决， 对， 治理什么东西都可以 declare the war on something。 对，其实中国不有这个吗？我们要向垃圾污染宣战， 哎，对。 对吧，其实它是有一个相通性的，在文化当中 都可以用 declared war on something。 对，没错， 所以这词啊也不难， 不难 啊，不难。咱们看下一个 define。 define。 好 来看这个 fine 了。 fin 啊，这个词根呢它表示的就是范围的意思。比如大家有没有学过单词叫无限的， infinite。 对， infinite， 这个前面的 in 表示否定嘛，所以后面的这 fin 表示有限定的，所以前面就是否定，那就无限的。fin 啊，就表示的是限定。 fin 这是一个新词根，大家以前没见过，建议您呢记一记，特别拿笔记本记一下。 其实也不难，大家有没有学过另外一个词叫最终的 finally？ 哎，学过。 对对， 这个我们会。 还比如我们说的终结赛叫 finals。 finals， 这也对。 那为什么它是终结了？到那就完了嘛，这个范围就到这儿了嘛。 就是范围结束了。 对。所以这个词根大家会觉得很陌生，是因为你没有仔细去思考。 当然，我们只会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那两回事儿，那是。 那个 fine 不也是吗？ 那个是一个单词 fine。它表示的是好的意思， 它表示好的意思， 对对对， 这范围内还行。 我忽然觉得吧，晶晶老师也是一杠精。 我这不本着求实的精神， 哎，真啊，杠精好， 求知求实的精神。那 fine 怎么解释了？ 那 在这范围内， 加强一下嘛， 还可以。 对对， fin 啊，范围，范围， 对， 有范围的。 那 或者是说会结束的、嗯、有范围的意思就是说有边儿的嘛， 有边儿的嘛， 有边儿的就是会结束的， 对啊， 对不对？ 你看那个什么如来什么就那个 五指山，五指山 那就好远好大，没有边境， 没边界，但是它也是 infinite。那个、是 infinite 对 infinity English 好，这个开个玩笑， 这个袁广做的很好，我觉得 是吧，老师竟然知道了哈， 当然知道了， 好了、嗯、fan 来了啊，那 define 呢，使劲加强范围， 是 那什么意思啊， 使劲加强那就给你一个界限呗，你不许超过这个边境， 我给你画范围， 对， 我给你下定义， 对，没错， 我限定你， 对， 我来 define 一下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 啊、define 就是 say or explain、嗯、what's the meaning of a word or a phrase 啊，解释某一个词儿或词组的含义，下定义， 对，说这例句吧也真是逗哈、啊，例句说精神病这词儿很难下定义、 嗯、 说精神病这词儿很难下定义， 嗯嗯， 你仔细一想还真是， 嗯， 你说什么叫 mental illness， 对， the term mental illness is difficult to define、 嗯、 哎呀，它很难阐释啊， 对， 它很难下定义啊，它很难划范围啊。 对，大家看哈，这个句子当 define 呢，其实也不是很难。这个 mental illness 呢，我们也能背。这个里面有一个斯洛吉的翻译的考点，我不知道韩老师有没有给大家提过。曾经有一道题说的是中国大妈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就在写中国大妈 refers to， 然后全是错的。 啊，不能用 refers to， 可以用 refers to， 但是它不是中国大妈这四个字，是中国大妈组成的这么一个词组、 哦、 所以我前面必须要接上 the term， 哦 the term， 然后中国大妈 这词组， 对， 什么什么什么， 对 the term 什么什么， 对，然后再说的什么 refers to 等等等等， 哦， 嗯嗯，这个点要记住、 啊、知道了哈， 嗯嗯， 好， it's difficult to define、 嗯、 something is difficult to define， 大家记住这个句型，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啊很难定义的， 很难说，就这个意思， 对吧，你说人很难定义的，对不对， 嗯， 嗯， 大家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富妈、 嗯、 很难定义的， 哦， 这很难定义的、 嗯、 富妈难道人生、嗯、富妈的人生能用几个词来定义吗，那也太没意思了，是吧， 就你说的嘛，什么胖啊脂肪多啊这些词， 哦，那这样说来的话也有千八百词吧， 哎呦我的妈呀 也挺多的很难下定义啊、嗯、 那这个 define 啊，除了表示下定义以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界限、阐明、界定， 那它也是下定义吗？ 嗯，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是吧？我们需要明确今后的任务。 嗯、 We need to define the task ahead very clearly。 对，这个 ahead 呢是个后续定语，修饰前面的 task 啊，就是未来的、以后的一些任务。 啊 ，define 就是咱明确一下， 嗯、哎，对对对， 咱 describe， 咱 show accurately， 嗯， 我们清楚的、 嗯。准确的告诉自己你的角色是什么， 说说，哎， 嗯，对， 清晰一点， 对，那大家有没有知道 define 这个词它的名词是什么， definition， 对， definition， 在我们的一次考试当中呢出现过 the definition of integration， 就是这个融合的定义，就这么一个词， definition 就是定义的意思， 对，他说的呢就是在国外啊，很多大学，那么这个不分种族啊，不分年纪啊，不分学科，大家呢都住在一起，就在宿舍里面，然后呢一个学生呢就说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啊，除了有一些特殊情况以外啊，基本上大家是不考虑这些种族啊等等等的，说这就是美国的一种很崇尚的精神、嗯、就是融合的定义， 哦， 嗯， 好呀，真好这句子哈， 嗯， 好，咱再看下一个单词demonstrate、 嗯、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对，这个词儿呢 怎么拆， 怎么拆，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第一，咱们先给它拆掉吧，对吧， 嗯， 它的意思就是加强了啊，然后我们看中间有一个词根是 monster monster 啊 monster 啊，对，他肯定想到是 monster， 表示的就是怪物， 不是那怪物吗， 对，但怪物呢是 monster，后面是 ER， 但这个是个词根了、 哦、 但我们可以想象怪物嘛，就跟大家长得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 它就是比较那个有自己独特的、嗯、比较显眼的那种特色， 对，那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下，就这个 MONSTR 它等于 monster， 其实也是表面现象，它还有另外的一层词根可以再继续拆，在这个词根当中 MON 刚才和大家讲了表示一个的意思， 一个 后面 STR 其实表示走路的走， 一个走路， 对，所以大家想想就 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人，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走，是不是觉得很明显啊？ 太显眼了。 对，所以大家觉得给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就像怪物一样，所以是这么来的这个词。 哦，哎，有道理哈。 啊，对， 就是鹤立鸡群。 哎，鹤立鸡群，对，所以就是大家会发现词根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一个词根组成的词根。有可能是两个词根组成的词根， 词根里头还有词根。 对， 原来 monster 是一个人跟那儿走， 嗯， 别人看着他就是一怪物。 对，没错。你说那又 离群了？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那朋友们可能会又杠一下，说那老外不是特别喜欢这种个人主义吗？他不就喜欢自己走吗？对不对？但你要想到的是，个人主义其实只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一种价值观，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可能自己去走呢？你在森林里面敢自己走吗？人在当时一定是群居性的动物，因为它会面临很多的危险，所以你一个人就去走了，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很怪吗？对吧？还是这么来的啊、 哦？ 对， 这故事讲得好。哎，但人家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人家是个个都 很怪， 都很怪。 对， 所以他集体呢，他又不怪。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集体起来他也不怪，所以他是追求个人的这个特色。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这句话我想到了，就是叫做散似满天星，聚似一团火，就是你散乱的时候，满天星每颗星都很明亮，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对， 但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集体。 哎，对， 嗯， 美妙。 好， 学到了 monster 太显眼的怪物。那第来了吧、demonstrate 呢、那加强加强表现， 对，加强表现，让你更显眼儿，那不就是要把这事情做实了？我跟你说清楚，给你表现出来吗？ 使劲表现， 使劲表现， 使劲论证，使劲证实 ，demonstrate。 那边好像音乐是个怪物，我现在给你加强一下，它就是怪物， 证明它就是一怪物。 哎、对，就这意思。 证明就是我给你很强的 giving proof， 我给你证据， 给你证据， 我给你 evidence， 嗯， 来论证，来说明， 对 你， 嗯，你是真实的，你确有其事。就这种感觉。 对，我来跟你说明一下我们面临的一些困难。我来跟你说明一下。Let me demonstrate to you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we are facing. 你看， 你看， 我要给你论证清楚，给你展现清清楚楚的面临的一些困难。 大家看这个 demonstrate 的意思，它主要是什么呀？它是说我给你一些例子。 对。 我让你看一二三四五，我来给你证明我这论点是最正确的。 这个词呢，你要进行考试的话，其实老出的这个词，对吧？ 多了，说明文理多了去了。 对 ，demonstrate the evidence。 谁谁谁的研究又证明了什么什么，又证明了论证了什么什么。 对，或者这个第二段当中引的这个例子，想证明什么，都是这个词 demonstrate。 这些理论都被证明是错的啊、！Theories, these theories are demonstrated to be false。 嗯。这些理论被证明都是 false，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 be demonstrated to be 啊，就是被证明是怎么样的。 哎，它是一种论证说明， 嗯， 它是需要你给例子的， 对， 你给证据的， 对，没错， 来证明的，来 demonstrate， 没错，没错， 是吧？ 嗯， 你不能口说无凭，不能用 demonstrate， 对，没错，它必须有那个 proof，有 evidence， 一摊另一个什么，一摊例子搁这儿。 嗯， 说服人心服口服。 对 ，demonstrate。 我就说我不胖，今天老师说非得说 胖，非说胖， 那怎么着啊？ 这拍照呗， 拍照， 爆照吧。 对， 无图无真相。 对，然后您再给我 P 一 P 什么肚子呀、啊、什么变大一些， 可不是吗？这就我伎俩了、啊。 那就 demonstrate 了。 对对，我就要用我的方式来证明驸马，他就是一个瘦子 胖纸啊， 瘦纸瘦纸。 嗯 啊，还有时间再讲一个哈。 啊。 再来一个 describe， 嗯 啊，这词儿大家都熟，什么意思啊 ？describe、 描述、描写啊。 哦，我们记得以前都是囫囵吞枣记下来的、describe， 倒也记住了、没什么问题。现在来拆拆看。 好，我们看到这个里有个词根哈、是 scribe， 它表示的是写的意思。比如说，医生给您开的那处方叫什么呀 ？prescription。 对，还有我们说刻东西的刻怎么说 ？increase 这个词 ，inscribe， 对啊，对 ，inscribe 这个词，所以 in 不表示里边吗？把那个字儿啊写到石头里面，那不就刻吗？ 所以 scribe 是写的意思。 对， 哦、 那第一是什么？是加强吗？ 使劲儿吧。 对，使劲儿写， 认真的写。 对， 我描写，我描述。 啥叫描述？ 描述 啊，驸马头上三根毛变两根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带着迷离的眼神。哎呀，天哪！ 写个遗嘱是吧？ 别，没有啊，啊，算着账，算着公司的盈亏啊，这种细节给你出来了吧？ 对， 这就是一种描写。 对 ，describe。 对对，我们看看它的英文解释好不好？ 英文解释就是 say something。What something is like？ 嗯， 我描述你，我形容你，我把你、嗯、 你长的样子我都给你弄出来， 对吧？嗯，描述这个男人高个子。 嗯 ，The man was described as tall and dark， 深色皮肤。 嗯， 啊，年龄在20岁左右 ，and aged about 20。 嗯，对 吧？ 这个词还蛮简单的。 对啊， 嗯， 吉姆这个 Jim 啊，哎呦，被同事们称为是个不同寻常的人。Jim was described by his colleagues as unusual。 嗯。被称作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这个不寻常应该是 exceptional， 比较优秀的那种感觉。 我们写作文都说 describe your day， 描述一下你这一天，是吧？都是 对对， 描述一次难忘的活动。 对对对，我们都 描述一个你难忘的人。 对， 什么叫描述？ 对， 给细节呗。 对， 好了，下一个词细节 ，detail， detail， tail， tail 是什么？ 嗯， tail 这个词呢，大家应该都学过裁缝叫 tailor。啊，所以它这个 T A I L 呢，它不是尾巴的意思啊，它表示的是裁剪。 哦，裁剪。 对， 二月春风似剪刀。 对，没错。 裁剪， 裁剪，对。 哦，那第一裁剪是 使劲的裁剪，好好剪。 哎呦，那剪成一片片的了。 对，剪得很细腻。嗯， 剪成细节了。 对。就那个希腊神话里不是雪花是什么呢？雪花就是一个就是冰做的一个宫殿，然后最后用剪子把它剪掉， 哟， 剪的让你找不到它， 真美耶！ 对对对， 太有意境了，唯美的意境。 对 ，detail， 对， 就是细节，细微末节啊。 嗯 ，small individual fact or item，、嗯、a less important fact or item。 嗯， 那些细微之处、细枝末节，那些琐事、 琐碎的东西，对， 你看有些人特别爱观察啊，不放过街上的每一处细微之处，经常一看，嗯、哎呦，他不是好友，哎呦，那是谁丢的钱包啊？ 啊， 哎呦，有对啊， 嗯， 有这个好习惯，街上经常能捡钱。 哎，对，没错，我就经常捡钱。刚才我来的时候捡了一个钢镚儿， 对吧？他一动不动的站着 ，He stood still。Absorbing every detail of the street， 观察着，不放过街上的每 一 个 细 节 啊！你看，都这个 absorbing， 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全神贯注了哈。 对呀、啊， 嗯， 现在就把要点告诉我，细节留到以后再说，没时间了啊。 嗯嗯嗯 ，Tell me the main points now， 把重要的点告诉我。 Leave the details till later。 嗯，留到这些细节以后再说。所以这个里面的 leave something until later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达，我们可能就是 leave something behind， 但是 它用的是 later 啊，哎 later until later later 挺好的， 这也挺好的、嗯。所以说这个 detail 啊，就是细枝末节， 对， 就是什么把什么东西使劲的裁呀、啊，裁得越细越好。 对，大家呢要注意，就这个 detail 这个词哈，如果你前面加定冠词 the 的话，通常是 the details。 Details 对， 行了。 但如果前面没有 the 的话，就是 detail。 好了，今儿的课堂任务圆满完成。 嗯 ，de 第一层意思呢是向下降低、减少，什么斜坡啊，什么下降啊，什么往下压呀、啊，是吧？ 对 之类的。然后是加强， 对、 啊，什么宣布啊，什么下定义呀、啊，什么论证、描写呀、啊 嗯、 这些。 嗯。 是不是听得很过瘾啊？像讲故事似的学单词。 是是是。 这周这九个能记住不？大家？ 我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来，咱们把这个发音给大家捋一捋啊，发音和意思。de 的第三个意思， 表示的是向下降低，还有减少。 decline 下降、衰落。 decrease 减少。 depress 压抑。 descent 下降。 de 的第四个意思， 表示使加强。 declare 宣布。 define 下定义、限定。 demonstrate 论证、证实。 describe 描写。 detail 细节。 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单词的重音在哪里啊。 嗯嗯嗯、 哎。连带着记。你看你这个课堂效率就是这样了，你一定要 该记的记住， 嗯， 不要留到以后。你课堂都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了，就不要留到说，哎，我下来再记。 对， 你放心，你没工夫去记了。 对，而且英语吧，就是要注重很多的这个 details， 好多细节。你看那个重音在前在后，音是大嘴小嘴儿， 对， 然后它的这个介词搭配，它的各种使用情况，各种同义词比较。 所以说在我们词根词缀课当中，别看一节课只有九个词，但是你学到的那些什么 climb, creep, press, send 这些词根啊， 嗯， 以后到处都能看见。 对，没错。 你真的要把这些记住了，以后你的记忆浮上水面的时候能认识好多词儿呢。 所以这些词根呢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散似满天星聚似一团火。 感觉有点众人划桨开大船的意思了。 对对，没错。对，就这感觉，就 是 感觉。 是这个感觉。 对对对。 那歌怎么唱的来着？众人划桨开大船， 哈，噔噔噔噔的噔噔， 对，散似满天星，聚似一团火。 是， 咱先得把这满天星啊都学会了。 嗯 啊， 嗯， 以后呢自己传单词的时候， 嗯， 记单词的时候就简单多了。哎，同学们都说了，能记住，能记住，没问题，太好了。 那个同学说今天听了超级开心，哈哈， 那是客气一下了，还念呢，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学习哈。关键是记住。关键是记住，这是我们的第十课了， 嗯嗯， 啊，我们的英语公众号，啊，我们的 PK 台的，我们的公众号英语 PK 台呢，会给大家推送每一期的文字和文本。 对， 来大家看我们菜单栏里点词霸练成记，也可以收听我们以往的课程。 嗯， 好，谢谢富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下次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奥地利高山滑雪运动员弗朗兹·克拉默。弗朗兹·克拉默曾经参加过两届冬奥会，这分别是1976年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和1984年的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奥运会，他获得了金牌一枚。他还曾经在1974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获得了金牌一枚、银牌一枚。Long before Klamer's dominating run as a downhill skier, he started out like many Austrians do, as a simple farm boy in the countryside of Austria. Although he enjoyed skiing, he wasn't particularly great at it in his early days. He struggled to make the national team and wouldn't become a regular fixture on the scene until he began dominating Salzburg and Troll.The reason why Klamer's 1976 Olympic Games win is considered improbable isn't due to any underdog status from the onset. In fact, Klamer was favored to win by the majority of experts in the field. This was due to his impressive run in the World Cup standings a year previous.Competing in 9 downhill races, Klamer dominated the field by winning 8 of them. He was considered the best downhill skier in Austria and one of the best the world had ever seen. Though like many athletes found out, the Olympics are a different playing field entirely. One thing that was different for Klamer going into the Olympic Games in his home country was the immense amount of pressure on his shoulders.He was expected to win by the world at large, and he was already prompted as a national hero in Austria before the qualifying rounds had begun. What made Klamer's win so incredibly historic is that he won in come-from-behind fashion, with not much race to go. Before Klamer put his skis on and hit the slopes, he had to watch as defending champion and fellow countryman Bernhard Rossi blazed down the hill in a time of 1:46.06. And this fast time put even more pressure on Klamer's shoulder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